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谈一谈年龄。那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还是首先有请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 欢迎严老师。为什么和大家去交流这个话题呢？依然也是源自于我们最近刚刚落幕的东京奥运会啊。可能大家在最近都是在关注奥运会的赛场，也看到了各种精彩的比赛，同时呢，我们一定也会关注在赛场当中的这些主角们，就是我们这些各国的运动员。当然在看他们比赛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会被他们这些精彩的水平所震惊，又或者说是为他们欢呼呐喊，但另外一方面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让人唏嘘的画面，有的可能是一些老将的离开，又或者是一些年轻小将的诞生，都会让我们觉得奥运会的这个赛场啊，真的是每天都充满着精彩，每天都充满着奇迹。但同样呢，我们也会关注一点呢，就是关于运动员年龄的问题。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让人唏嘘的这些老将，可能他们参加完本届奥运会就要离开这个赛场，往人生的这个下一站去发展了。可能很多朋友就会好奇了，到底奥运赛场当中啊，对于运动员参赛的年龄到底有没有限制？那我们首先呢，还是先听严老师和大家去讲一讲啊，在这方面奥运赛场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定呢？ 好，从奥运会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1992年7月1号起执行的这个奥林匹克宪章中呢，它就有关于参赛年龄的规定啊。一般来讲呢没有限制啊，但是呢个别的项目呢除外。你比如说体操啊，男子呢需要满16岁，女子呢需要满15岁。艺术体操呢是14岁。那你像拳击呢，就是不得小于17岁，大于32岁等等的。那你像在最新版的，就是20179月15号开始执行的这个奥林匹克宪章的第5章第42条中呢，就规定，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呢，参赛者一般没有年龄限制，除了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批准的特别规定以外，啊，这个特别规定呢，就包括国际足联对奥运会男子足球运动员参赛年龄的限制。你比如说1988年呢，国际足联就规定呢，奥运会男子足球运动员的年龄限制呢是在23岁以下， 对， 每队呢允许有3名超龄的球员， 对， 女子足球呢没有年龄的限制。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些规定的。那你比如说北京时间2005年12月7号呢，国际足联呢，布拉特呢在德国莱比锡参加国际足联执委会会议后宣布呢，国际足联呢将不再允许超龄球员参加奥运会男子足球比赛，所有选手严格限制在23岁以下。这一规定呢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足比赛时呢实行，一直到现在。 是的，其实也可以理解啊，就像比如说在 足球在赛场当中我们看到的很多国际巨星可能他们的年龄都已经超过了23岁，所以说如果让他们在以超龄的这个年纪去参加奥运会的话，那对于那些更小的球员来说，可能他们就没有了未来能够在奥运赛场当中去展示自己的机会，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样的也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啊，其他的一些不同的项目根据自己运动特点，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它是对于年龄有一定的要求的。当然有的项目它可以叫说没有年龄的上限，但有的项目呢它就必须要求在我们普通人看来是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参与是比较合适的。就比如说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体操，不管是男子还是女子，以及艺术体操啊，其实这个年龄阶段在我们看来都是非常小的。 对， 14岁是艺术体操的。对，然后体操呢是男子满16岁，女子满15岁。 对， 这也的确是非常符合这个运动项目的一个特点。 对， 我们也知道，一般在这个项目当中出成绩，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年龄阶段。 对， 再大一些了，可能就没有办法有那么好的一个 状态 以及说能出那么多好的成绩了，所以就衍生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运动员的这种运动寿命和他们的这个实际的年龄这二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叶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去介绍一下？ 确实是这样子的。关于运动的这个寿命啊，其实呢在体育当中呢它叫做竞技年龄。那么这个竞技年龄呢，人们对它的解释呢也是有不同的。你比如说有这么几种解释，一种解释呢就是在优异的身体素质和身体的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达到最高的技术水平，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和提高它的过程，你看这就是它的竞技年龄。那么有的时候呢人们也把它说的比较宽泛一点，比如说运动员从开始从事运动训练直至呢终止运动生涯的一个长期系统的过程。那么也有的呢把它定义为呢就是运动员达到高水平后提升和保持它的过程啊。所以呢运动员的这个年龄，也就是说他的竞技年龄呢，其实影响他的因素呢是比较复杂的，也是比较多元化的。那么从目前人们对他的研究来讲的话呢，大体上呢把它归纳为4个大的类型的影响因素啊。一个类型呢它叫做医学加生物学因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训练学的因素。第三个呢就是人文社会学的因素。还有一些呢就是意外事件的因素。那你比如说医学加生物学的因素呢，这个主要是运动员的遗传，还有它的生长发育形态的结构、生理机能，还有衣物监督，还有营养。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不同的运动项目呢，运动员的身材它有很明显的项目特征的。第二个呢训练学的因素呢，那你比如说现在在体育竞技领域当中有许多呢训练的方法、训练的手段，还有呢在训练过程当中呢对运动员的负荷的控制，还有呢教练员制定的短期的、长期的训练计划，还有各种各样的适合运动员的恢复的手段啊。那你像这些训练因素呢，它也在决定和影响着这个运动员的竞技寿命。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第三个就是人文社会学因素。其实呢我们讲在健身当中呢也是这么说的，人有自然人的因素。我们讲到体育锻炼的时候呢，常常会讲到就是体重的控制呀、心肺功能的提高呀等等的。但实际上呢作为人来讲呢还有一个社会人的问题。所以你看作为一个运动员他的竞技的寿命的长短呢，其实呢人文社会学的因素是特别重要的。那你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啊，还有婚姻家庭，还有伦理道德，还有社会的保障管理，还有激励的措施、生活方式等等等等。其实我们会发现呢这个运动员的寿命，你比如说我们国家的这种训练体制对于运动员的成长来讲的话呢它是非常有独特的我们国家的特色在其中当然呢目前在世界上呢竞技就是运动员的培养体系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 啊，那我想这个人文社会学的因素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除了这些以外呢，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竞技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它还有很多意外的事件的一些因素啊。那你比如说在运动过程当中呢，一些伤害的事故，它可能就终止了一个运动员的运动寿命。 对 啊，还有一些呢，你比如说在运动过程当中，运动员由于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一些潜在的遗传性的疾病，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发现，到后面呢，在某个时间节点呢，突然的诱发出来了，他可能也会终止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寿命。当然还有一些交通的事故的问题。所以说呢，作为一个运动员的寿命来讲的话呢，可能我们在普通人的心目当中呢，更多的关注的是一个训练学的因素， 嗯， 啊，就是运动员怎么训练出来的。但实际上这里头呢，有运动员的选材，还有他的生长发育，还有呢就是整个的管理体制，还有一些呢不可控的一些因素。所以一个运动员的寿命他到底的长还是短，是由各种各样的因素共同组合而成的。 对，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当然就是运动员所参与的这个项目，其实更多的也会对于他的运动寿命是有很大的一个可以说是影响或者说叫决定性的作用的。如果他的这个项目对于就是运动员这个年龄的要求不是那么高的话，那可能他就会坚持的时间长一些。如果是要求的比较高的话，那可能他的这个运动寿命就会相较于其他的项目短一些。就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体操啊，我们听起来是觉得啊，更多的还都是以年纪小的运动员为主， 对 啊，但是呢，其实我们也在奥运会的赛场当中看到过一些可以叫加引号的这个高龄的体操运动员一直在坚持。就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丘索维金娜， 对 啊，在他参与完本届东京奥运会之后呢，他也是正式宣布自己退役了， 对 啊，但是从他的这个年纪来看的话，已经46岁的这个年纪， 对， 去征战东京奥运会啊，的确是可以算是高龄了， 没错， 啊，当然他的这个竞技水平也和比他年纪小很多的这些运动员来比的话呢，的确是不如他们了， 对 啊，毕竟自己身体这么多年来受过的这些伤， 对， 以及像我们说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自然发生的一些功能啊能力上的这种下降， 对， 都会对他的运动成绩造成影响。但是我们更重要看到就是年龄虽然给他带来了一些运动表现上的影响，但是他对于自己年龄上的这种坦然的接受，以及在赛场当中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更是我们大家希望看到的，也是影响到更多朋友们的。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就是竞技年龄的确是运动员在赛场当中一个最直观的体现，或者说是反映他们能够参与这项运动多长时间的一个表现。可是依然有不少的运动员在像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科学数据再去发起挑战， 对 啊， 其实这个在奥林匹克精神当中呢就叫做重在参与， 嗯 啊，我想这一点刚才孟莹讲到的呢，其实这也是奥林匹克他所提倡和推崇的啊。那你比如说从这个奥运会来讲，毕竟呢获得奖牌，能够有优异的成绩呢，这确实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指标， 嗯 啊。那你比如说呢，也有很多的人呢通过奥运会的奖牌来分析呢运动员的一些情况， 嗯， 其中呢就有从年龄的角度呢来关注这个问题的， 嗯 啊。你比如说呢，我看到一篇研究呢，就是他分析了有4届奥运会的这个获奖牌的运动员啊，他发现呢，获奖牌的运动员平均的年龄呢，男子呢大概是在26.8岁，正负5.4岁左右， 嗯， 啊，那么女子呢大概是在25.41，正负呢4.7岁左右， 嗯， 所以说呢，就是20岁到30岁啊，这个是一个运动员获得奖牌的一个比较集中的这么一个 区域， 又可以叫黄金年龄啊。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放在运动员的身上，放在我们普通人的身上，我们同样也认为二十岁到三十岁这是属于一个黄金的年龄， 对， 是一个我们身体各机能都在对上升，甚至说是保持一个很高水平的一个状态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对， 对，你看他的研究就证明了刚才孟莹讲的，他一方面说呢，大约在这个年龄段呢，是获得奖牌总人数的大概占到70%啊。然后呢，他的这个研究结论就是孟莹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年龄阶段呢，机体各个方面的综合技能呢，达到了一个顶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从这个获得奖牌的这个运动员呢，平均年龄呢，表现出来的这个类型啊，你看他也做了一个归纳。他是这个里头呢，就是说，技心能主导类的，就是那个以技术加心理能力主导的，啊，大于了技战术能力主导类的， 嗯， 啊，然后呢又大于了这个体能主导类的，啊， 对， 然后呢再大于呢技能主导类的，这种项群的特征。那么实际上这里头呢，就是说我们就刚才其实这又证明了刚才孟莹讲的是对的。你比如说技心能 主导 类的，那就是说你的技术要很成熟，心理也要很成熟， 嗯，就是这种项目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有代表的，就比如说射击， 对， 我们看这个射击运动员啊，同样也是我们拿年龄来说事的话，当然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当中我们看到了咱们国家这些优秀的零零后小将，就比如说获得我们首金的这位选手杨倩啊，那绝对是我们年轻小将的优秀代表了， 对， 他的这个心理素质是非常的强大的。但同样我们也看到了庞伟这种相较于杨倩来说就算是老将的运动员，同样还有我们之前曾经看到的王毅夫， 对 啊，王指导，那他当时在自己这个绝对也算是，就是我们如果按这个运动年龄来算的话也算是年纪偏大的这种状态，依然能够参加奥运会，以自己的这种身体状态同样也是体现出了刚才严老师提到的这种叫技心 能 主导类 的 这种运动项目当中，他就能够很快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啊，然后再加上有一个很扎实的稳定的这种技术做保障，在这种项目上他们就能够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 对，那么除了前面讲的这个呢，你看这个学者呢他又进一步的研究呢，他发现有八个亚类项群的奖牌运动员的平均年龄表现为呢，他的排序呢就是准确性大于隔网对抗性， 嗯， 然后呢又进一步的大于呢同场对抗性，然后再大于耐力性啊，再大于快速力量性，然后再大于呢格斗对抗性，然后呢再大于呢速度性，最后是南美性的这个模糊的特征。那我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你比如说准确性它放在了第一位啊， 对， 那么其实这个准确性呢，这个对一个运动员在完成一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他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高的，那么就跟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大的这个项群类型的分类的结果，技心能主导类呢，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对 啊，因为你看技心能呢，实际上就是你的技术和心理的要有一个综合的这个体现， 对， 你才能够表现出来一个更好的运动成绩。 嗯， 那这个里头呢，就是需要有很好的这个铺垫。那么你准确呢，实际上这里头呢，这里头其实就是既要有技术的问题也要有心理的问题， 对 啊，然后你才能够保持住这个准确性。那么隔网对抗性呢，其实隔网对抗性里头呢，这里头呢就是有技战术的这种经验的这个因素在里头，那么更多的呢它是通过这个运动员自身的这种经验和他的判断和采取的策略来制胜对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那就是说你个人这方面的这个因素呢，它实际上呢就是占的比重呢是比较大的。那么你看往后面排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它对人的体能的这个要求就会越来越高了。 对， 那么这个越来越高的话呢，当然从人的年龄上来讲的话呢， 肯定是你不占优势的份额呢就会越来越大了， 年纪越大这体能就会下降的越多嘛。 对，所以但这里头呢毫无疑问呢，就是最近这些年呢它的科学训练的方式和方法不断的改进，它也促使运动员的这个寿命呢在延长，所以你像它在一定程度上呢它也是可以呢就是说比较晚的退出这个运动的舞台，这个时间实际上是延长了。还有一个呢那就是说他这个研究呢也发现呢就是最近的这四届，他研究这四届的这个夏季奥运会的奖牌运动员平均年龄的增大的这个象群层面上呢主要呢表现为体能主导类的象群，然后呢就是隔网对抗性的象群，以及呢女子表现南美性象群的奖牌运动员的平均年龄在增大。其实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很可能呢就是由于运动训练的这种科学性啊，在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当中呢对运动员的技能的表现，同时呢对运动伤病的降低啊，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的这个作用，再加上他训练的时间的这个延长，他的技战术的这种经验的积累的丰富的程度的提高，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他这些运动员的运动寿命呢实际上他是延长了啊。那么再加上他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他这也研究也提到，就技心能主导类的这个象群的奖牌运动员的平均年龄呢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变化的趋势。实际上这里头我个人理解呢就是说这个技能加心理能力为主导的这类型的象群呢，其实一直以来呢人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在这个群体的运动员当中呢它实际上呢是他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啊，这就刚才孟莹讲到，你看那个杨倩那么小她得到了冠军了， 对， 还有那个老一些的运动员她依然能够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竞技状态，其实这跟她这个项目呢长期以来呢不仅重视技术也重视心理，这里头既有她项目自身的需求，也有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呢给予她的这个帮助呢是分不开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嗯， 但是前面的这些就是我们所讲到的这些问题呢，就是体能主导的还有隔网对抗性的，其实我理解在这些运动项目上的年龄的增加呢，这是跟他的训练过程的控制包括运动员的伤病的防治是有关系的，然后能够让他的运动寿命呢变得比原来呢更长一些。 对，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通过东京奥运会我们去关注年龄对于运动员状态的影响，以及对于年龄的影响我们又该关注哪些方面的因素。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严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这一刻我们出世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这一刻，北京正以崭新面貌迎接2022踏雪而至。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正式发布，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整体 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北京时刻，冬奥时刻，冰雪之约，你我期待。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将会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共产生男女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以及团体赛五枚金牌。花样滑冰将动作的技巧与艺术的表现完美融合，将惊险与美丽发挥到极致，是冬奥会上最受观众喜爱的项目之一。全场聚焦，音乐响起， 这里有惊心动魄的跳跃，有眼花缭乱的旋转，更有淋漓尽致的演绎。2022，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休止符上为青春呐喊，为拼搏欢呼吧。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从东京奥运会我们去关注运动员年龄的问题。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听到严老师和大家谈到了年龄对于运动员状态的影响，以及对于年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又该从哪些角度去认识它。当然，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健身爱好者来说，我们又该如何去认识年龄的问题。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严老师和大家去分享这个话题吧。 那么还有一些呢，你比如说对男子的这个奖牌运动员，体能主导类的这个项群，技能主导类的项群，还有技心能主导类项群和技战能主导类项群年龄的主要分布区间呢，他这个研究也发现呢，比如说25到30岁，20到25岁，30岁以及以上和25到30岁，你像这些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刚才孟莹讲到的20岁到30岁这个阶段呢，无论是从他的心智哪个角度来讲，都处在一个顶峰时期，或者说他的这个发展呢，处在一个身体心理呢都比较好的一个时期。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使得这个运动员呢，他的这个运动寿命呢，有了一些呢运动项目的特点和运动员的特点，也就是说呢，他确实有他的一个黄金期。这样的话呢，他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得到奖牌的这种比例呢，就是最高的。 那当然啊，刚才其实在听严老师介绍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说咱们20到30岁之间这个年龄阶段呢，不管是运动员也好还是说普通人也好啊，都是咱们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生长发育的黄金阶段。 对， 从运动员的角度依然也能够看到， 对， 而且他们会分得更细一些， 对， 像是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体能的、技能的、技心能的或者说是技战能的，因为也是根据不同的运动项目对运动员有这样的一些更具体的划分。那当然大家也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了啊，那我到了年纪再大一些的时候，体能和技能已经不占优势的时候，那运动员他们怎么能够更好的去表现自己的这种实力呢？ 其实这里头呢，我想第一个呢，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年龄段，体能和技能呢都是运动员表现力的一个基础。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运动员的这种经验和经历呢，对于这个运动员来讲的话呢，他的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呢是在增加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不仅要去竞赛获得最好的成绩，更要用自己的聪明的才智，来达到我竞赛的最好的这个结果。那这里头呢，其实就有一个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能不能充分的把我自己的优势利用好，啊，然后呢来发挥出我的最大的潜能。那也就是说我在一些比赛的过程当中聪明还是不聪明，其实这个在一些运动员的比赛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对一些经验比较丰富的运动员，当然经验丰富于呢相对来讲就是年龄比较大一些的运动员，那么这样的话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会非常好的使用自己的身体，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会在不必要的情况下他不去浪费自己的体能，然后在关键的时刻呢他又能够处理好这个比赛的这种攻防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技术环节，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起到的事半功倍的这种作用。所以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呢 在运动员的训练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好呢，还是他实际的在一个处理一个技术的环节的过程当中也好，它不单纯是一个体能和技能的问题，还有一个这两者怎么去融合在一起发挥出来的问题。而这些呢，可能是一些和你比赛的经验的积累，还有你的心理的稳定的程度，当然也和这个比赛本身对这个运动员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这个比赛对这个运动员来讲他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情况下，那可能不同的运动员在这个问题上呢他在一些关键的环节他就会表现出不一样的这个情况。那这里头呢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和体能的问题，这头肯定是跟他的心理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了。 对，当然也加上他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所以他阅读比赛的能力就会更强。 对 啊，相较于年轻的队员，甚至可以说是相较于曾经年轻的自己来说， 对， 他都会更有优势。 对， 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体能技能这些的确是他们在比赛当中所能够展现出好成绩的一个必备的这种素质，但是因为年纪的增长给他们带来的这种经验上的积累，以及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这种心理素质的这种提升，其实同样对于运动员能够在像奥运会或者说是这种同等重大级别的这种赛事当中取得好成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啊，说是不是年纪越小运动员参赛的这个成绩和表现就会越好，其实真的是未必的。我们通过奥运会这样的一个比赛就能够看得出来，往往有一定经验的选手他们在比赛当中的这种表现也会更加的稳定。 对， 那当然就像我们一直提到这个年龄的问题啊，有一些项目的确它一没有年龄的限制，二来呢它的这个年龄的这个范围还蛮广的， 对， 蛮宽的。 对， 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马术项目， 对， 经常会看到在赛场当中出现这种年龄在我们普通人当中都算是比较大的选手参加了。 对 啊，就比如说像之前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啊，就有这种高龄的选手参加，而在本届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当中呢，同样也有年纪比较大的选手来参与到马术项目当中。就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一次呢是66岁的澳大利亚马术选手成为了东京奥运会当中啊所有运动员里年纪最大的一位。而我们中国的这个马术选手李振强其实也算是一个之最，那就是他是我们中国代表团年纪最 大 的选手，52岁。所以也能够看得出来啊，像这种马术项目， 对 啊，他是所有的这个比赛项目当中唯一和动物一起来进行的一个项目，他其实既考验的是运动员的心理素质，同样也考验的是你和你的战马彼此之间的这种配合。 配合。 所以我觉得反而像在这样的项目当中真的更需要年纪再长一些，可能他们的这个人生阅历也更加丰富， 对， 和他的这个搭档， 对 啊，我们说这个战马是他的搭档啊，彼此之间的这种配合反而会有更好的一个 运动 表现。 表现。 对， 对，其实你看，我不知道孟莹注意过没有，你比如说从运动训练来讲，人们讲叫什么呢，从难从严从实战。 嗯， 他的这咱们国家总结出来的非常好的一种训练的原则。你看从难从严从实战，那这里头其实都是一个呢，既要遵循这个运动项目的规律和特点，同时呢又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啊这么一个训练的过程。所以这里头呢就有了一个呢，就是说人们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对这个项目的感受和对这个项目比赛过程当中的经验的积累。当然这里头呢它又有不同的项目的元素，所以你看刚才孟莹也提到过的，你像体操啊，它可能就是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他也需要从难从严从实战去训练，他也需要积累大量的比赛的经验。但是从这个项目本身的特点来讲的话呢，那你的年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的影响因素啊。但是你像刚才孟莹又提到的这个赛马啊，这个赛马呢其实很大部分程度上来讲呢，它更多的是依靠这个骑手他对马的理解，还有对这个马的这个操控啊，还有呢他对这个项目的 比赛的这个经验的积累。所以在这个里头呢，他可能在这个项目上呢，他就完全不同于你像体操的那个项目，他的年龄占绝对的优势的时候，他身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先决性的条件。 甚至像是这届东京奥运会当中啊，有的项目选手年纪更小，比如说滑板，我看到的还有13岁的这个选手，不但参赛，最终还获得了好成绩。 对， 可以说这些马术选手的年纪恨不得已经是滑板选手的 爷爷 两轮 爷爷奶奶 三轮了，都快有啊。 对对 对， 所以你看，还有你像这次比赛当中，咱们国家早期很有名的乒乓球的选手倪夏莲， 嗯 啊，那就是58岁了， 嗯， 他参加过5次的这个奥运会啊。那你像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就实际上我理解他是一个人生的享受了。 对， 那他其实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感受这个运动带给他的快乐。 对 啊，还有呢，运动带给他的这种价值。那你像同样的话呢，就是那个有一个很小的运动员，也是这次运动会最小的一个，来自叙利亚的小将亨德扎扎啊，这个小朋友呢，12岁204天啊，他就参加了这个乒乓球的这个比赛，嗯，而且呢，咱们国家还邀请他来中国训练， 嗯 啊，所以你看这。同样是乒乓球的这个项目里头呢，有58岁的倪夏莲，有12岁的亨德扎扎， 嗯 啊，所以这个里头呢，就是说他有些项目呢，对这个运动员的年龄上来讲，你看他的奥林匹克宪章呢，他对运动员的年龄是没有限制的， 对， 但是呢，从这个项目的本身来讲的话呢，那只要你有这种运动员的精神啊，重在参与，更高更快更团结的这样的一种精神，那你都是可以去参加的。 对，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当然我觉得严老师提到的这个啊，这是我们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的一种理解，但是在赛场当中，运动员们肯定还是期待着自己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运动成绩。 成绩，对啊， 是的。所以呢，的确他们是需要在自己最黄金的年龄去参与到奥运会的比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感叹说，运动员他们每次为了这个奥运会去备战4年一个周期。当然今年这个奥运会的确非常特殊，是5年的一个周期。 嗯， 那如果错过了这一年，他要再等一个4年，可能他的这个所谓的黄金周期，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20岁到30岁的这个区间，他就跨过去了。其实我们如果按照4年一届的奥运会这样去算的话，至于一个运动员，他在这个所谓的黄金周期里头，其实顶多也就能够占3个。 对，了不得了。 对，真的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多的了。 对， 因为我们把前面后面可能再多多少少再延那么1-2年。 嗯， 那对于很多的运动员来说，其实我们也在这个奥运会的赛场当中经常会听到解说员就说啊，某某某谁谁谁这位老将，但是一看到他的年龄可能也就刚31、32或者说是34、35。 对， 但是这从运动员的角度来说就已经是算老将了。 对， 甚至可以说他可能参加完这一届奥运会就要有可能 退役了。对 啊，哪怕不退役他也得去先治疗一下自己身体上因为这么多年的一个训练所积累下来的这些伤势了。所以的确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啊，在奥运赛场当中能够取得好成绩的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其实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又是非常的残忍的。 对 啊，毕竟我们的这个年龄谁也只能有这么一次的经历，没有办法 单行线， 对，说始终保持一个辉煌。 对， 所以我觉得这对于运动员来说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非常残忍。 对， 但是呢我们又看到了像刚才严老师所提到的这些，不管是个例也好，还是我有这种感觉就是越来越多这样的选手出现在了奥运赛场当中。 嗯， 这其实我觉得也从侧面给我们广大的朋友们一种对于奥运会的新的认识。 对， 虽然我们期待在奥运赛场当中有更多新星的诞生，但是这些曾经创造过精彩创造过辉煌的 加引号的老将啊。 对， 毕竟他们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来说，的确我觉得很多人不可以算是老将，如果按我们这个年纪算的话，他们应该叫 青年人， 对，中青年人，还是这个青壮年人群的，正是这个发挥自己最大最好实力的一个年龄阶段。 对， 我觉得随着这些年奥运赛场当中这样的人物的越来越多，其实也能够感觉到奥运会它的确也在符合着自己一直强调的，就是对于年龄上的这种限制是没有的。 对， 我们有更多的选手，当然是通过自己顽强的拼搏， 对， 以及他们对于这项运动的这个热爱， 对， 参与到了奥运会当中，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更应该让我们朋友们通过我们谈今天这个运动员年龄的问题所去感受到的奥运精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 没错，其实这里头呢，我想孟莹讲这个讲得非常的好。 嗯， 其实这就是一个真的是奥林匹克的精神，就是它体现了一个人的精神啊。你比如说这些运动员，不管他是真正的青年运动员，还是打引号的老年运动员啊，但是他们实际上都是在这个运动赛场上展示他们的这种风采和精神。 嗯 啊，我想这个呢，其实给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也是一个向运动员学习的榜样。 嗯， 但这里头还有一个呢，大家不要忽略掉，这也是这些年呢，在运动训练当中科学化的程度不断提高， 对， 使得运动员的寿命呢，他能够保持他的辉煌的时间呢更长了。 对 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运动员在训练过程当中的一些运动损伤，它的发生率的下降， 嗯， 还有一个运动员他的背后呢有 N 多个科研人员在帮助他，给他有各种各样的支持，从营养上，从技术上，从体能上，甚至从战术上，包括他从训练的开始到他结束，还有体能的恢复师等等的这些。其实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我们看到的是他在外边的一个表现，其实他的背后呢，既有他自己艰辛的这个训练的过程，更重要的还有一系列的团队的参与和保障。所以呢，他们能够有这么长的运动寿命啊，而这个寿命又在不断的延长的背景底下，还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运动的状态，那这个确实是一个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也是他们个人在这个竞技运动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一种精神的象征。 对， 啊，就像刚才孟莹提到的呢，最老的马术运动员。 嗯， 那就像这些运动员呢，就是不管他们的年龄的大小吧，他们都是参与到这个当中，而且能够坚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对，当然刚才听严老师提到的这个从科技的角度来说啊，给运动员们带来的这种影响呢，通过他们能够一直去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继续参与这种大赛，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但是我觉得从我们普通人的角度来说呢，当然像严老师刚才提到的这种强大的团队保障，科技保障，放在我们普通人的身上可能并不太现实。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只要我心中有热爱，我不管几岁都可以去坚持参与这项运动，或者说是我们把它再放得宽泛一些，是我生活当中的任何一项热爱都可以去把它坚持下来，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其实除了您讲的那个热爱以外呢，我记得做节目当中你还给我提到过一次呢，嗯，你听完讲座的时候的一个印象， 是我吗？ 就说对，说人的寿命延长 啊， 其实这个寿命的延长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 对， 医疗的进步，还有科学技术的进步，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各种各样的生活的环境和保障的措施。 嗯， 其实运动员他能够有好的成绩是这样，我们普通人呢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健康呢，其实都和我们一方面的参与和坚持和运动有关，另外一方面大家不要忽略掉，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是和我们社会的进步是有关系的。 对， 给我们提供的方方面面的环境条件是有关系的。 嗯，那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从自己热爱的角度， 嗯， 其实这些运动员就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好的 榜样的影响。就比如说像刚才杨老师提到的这个代表卢森堡出战的倪夏莲阿姨， 对， 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丘索维金娜， 对， 一位是46岁，一位已经是58岁了， 对， 以及像刚才我们提到过的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大的这位马术选手李振强， 对， 因为在奥运会期间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他们场外的一些采访，丘索维金娜之前他就谈到过，以前他参加比赛，尤其是在他中间那几年参加比赛的时候，我们其实都知道他是为了治疗他儿子的白血病， 对， 所以他不得不以自己一年比一年大的这种身体状态去参与奥运会，去角逐奖项，因为有更高的这个奖项他才会有更多的奖金治疗他的儿子、 嗯、 但是当他的儿子身体好了之后，他自己就说，我其实就是因为我热爱这个项目，我想继续去坚持，我以前是为了我儿子，可是现在我是为了我的梦想。 对， 刚才杨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这位倪夏莲阿姨，她同样也是因为她对于乒乓球的这份热爱， 对， 和她的丈夫在场边作为她的这个指导 支持、 对，教练，她其实也是在这项运动当中一直找寻着快乐。 对， 而这个马术选手李振强其实也是这样子， 对对对， 我觉得他们参与到这些项目当中给自己带来的这种收获，或者说是精神上的这种动力，可以说是促使了他们会一直想要坚持下去， 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对、 嗯、 不想停歇下来。 对， 而对于我们每一位普通人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去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想一想，是不是我也可以像他们这样，虽然说我们未必能够每一个人都站到奥运会的赛场当中， 对， 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每一天，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是自己的奥运会。 对， 我是不是能够坚持我所热爱的这个项目，又或者说我现在可能还很迷茫，没有找到自己所喜爱的项目，也有可能我现在的年纪已经到了一个30多岁40多岁，甚至有的朋友认为我已经到了一个身体状态开始下滑的年纪了， 对， 我还能不能够参与运动？当然可以，我们一直说想要参与运动什么时候都不晚， 没错， 只不过可能我们的运动方式、运动的项目、运动上的这种选择会有所不同、 嗯、对， 但并不代表说我们就远离了这样的一个给我们生活、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各种好的影响的方式。 对，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更多的朋友来说，大家其实是需要向这些加引号的老将们去 学 习的， 学习、嗯、 当然从这些小将的身上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就是竞技体育一个未来的这种蓬勃的发展。 对， 而这些老将同样也是可以给我们带来这种影响，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朋友来说，我们不仅仅是要作为奥运会的看客，更希望大家也是把奥运会让它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对， 让奥林匹克精神去影响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是我们更愿意更期待大家通过奥运会这十几天的一个精彩的赛事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的最终的影响。 对、 嗯、 其实这是最具有正能量的，而且也是最实在的。 是的、 嗯、 那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在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呢，都能够行动起来，不管我们的年纪，不管我们的兴趣爱好，大家是不是也都可以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去找到这份热爱， 对， 去把它坚持下来，一直动起来。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杨老师，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点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杨老师。 大家好，我是吴磊。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进行，共产生11枚金牌。冬季两项运动由远古时代的滑雪狩猎演变而来，由越野滑雪和射击组成，运动员身背小口径专用步枪，在滑雪的过程中瞬间停下，快速出枪，射击结束之后再次奋力向前，上演现实版的雪地枪战，让我们一同品味快与慢、动与静的双重魅力。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